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3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这里呢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同时呢，我们啊还是可以通过多种平台来看到到底我们的大佐和月月长什么样哈。大家可以通过一直播搜索982活力982，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同时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或者是在我们的微博上找到相应的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 了。你是不是忘记了说点什么？ 我们的那个微信， 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982魔力工厂啊，在这个微信上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现场直播啦。 对， 然后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 一直播， 就是微博的那个一直播， 对 啊，然后在上面搜索搜索活力 982， 然后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您直接去微博上去找到我们，先加关注，然后再通过我们的这个小链接来找到我们就可以啦。 对，先给大家分享一波这个主持人的那个微博号啊。 哇， 对，现在已经出现在我们的 屏幕上了 啊，这个搜索我呢就是左浩寻，就是说我的真名，其实我不想这样的，但是我实在是找不出来其他的这个微博名了。 好的、 这个可以搜索到我的微博，然后呢要是搜索月月的微博呢，也就搜索屏幕上方的这个 Annie-月牙啊，就这个东西。嗯，一会儿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频繁的滚动播出。 就我们也给自己打一个榜哈，其实是希望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起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要是熟知我们俩的这个听众或者是网友朋友们呢，都知道一到我们俩这个周末呀，不是做吃的就是做玩的， 对，吃喝玩乐嘛， 对，要不就是逛街呀，这个去北京哪儿好吃的地方啊，哪儿好玩的地方啊， 花一身的一些东西， 对，或者是全世界的哪儿的吃的呀，或者是我又去哪儿玩了呀，但是最近呢比较忙，最近一直在北京看海， 北京人在扭腰， 北京人在北京看海， 对，一直在北京哈，所以说我们就来说说咱们北京的天气变化吧。 对，其实这段时间呢，因为今天啊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节气，二十四节气里边的大暑，就是说明一年之中这应该是第十二个节气。大暑排在二十四个节气中间的中间， 最中间最中央的这个节气， 对，也就是说全年之中最热的这段时间即将到来了。今天也是应该是太阳落的最晚的一天，但是今天天气比较的阴啊，就是多云，大家看不到日落。 可能是因为前几天，因为我刚从上海飞过来嘛，然后可能这两天是不是就是北京这边一直在下雨？ 对， 所以说今天我回来之后，哇，分外的凉爽啊，就感觉还是蛮爽的。 对，就是一下子就把北京这个30多度的气温拉到了26度，这两天过得非常的凉快。 但是呢，我觉得好像这个现 在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告诉大家啊， 对，因为马上我们的这个酷暑就要到来了。 Are you ready？ 小伙伴们准备好迎接最热最热最 hot 的夏天了吗？ 对，这个马上啊，因为今天是大暑嘛，大暑过去之后，在一段的时间里，就是三伏天儿，然后桑拿天儿，然后这个闷热闷热的天儿， 对 啊，北京的七八月份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九八二活力榜呢，啊，今天的榜单内容就是给大家做一期大暑降温特供， 降温啦，小伙伴们。 我们虽然叫这个特供，我们不卖任何东西，虽然叫特供啊，大家看到虽然我们的这个直播台面上呢有好多好多的这个礼品啊，这些东西，比如说这个帽子，就是我们九八二 的 啊，对，这是特供的九八二特供帽子。如果您持续关注我们这个活力九八二的微博的话呢，啊，顺便说一句啊，我们的官方微博叫做活力九八二，啊，实时关注我们的微博，上面会有不定期的活动，然后您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小礼品啊，这些这奇奇怪怪的东西， 对，就可以 get 到我们的各种特供产品了哈。 对，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榜单当中，大暑降温特供，看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哪些比较降温、比较可以让你凉快到的东西啊。今天推荐的可能不是实际运用到的那些东西， 什么电风扇呀， 对， 什么的是吧， 不是电风扇、空调、西瓜这些东西之类的， 给我个冰箱吧，那就 给你个冰箱。既然你说到这儿的话，先给大家看一个这个一个时长长达3秒钟的一个巨片。 诶，是什么呢？也是我们榜单上的哦，一起来看。哇， 是我没看清楚，再放一遍。 好， 是我没看清楚，我再放 一遍。 好了，事不过三，如果你再没看清楚的话，那我可能就要怀疑你的视力问题了。 不，其实我刚刚想说，大总，我想要看100遍。 够了，那个节目时长不允许。 对对对，但是很可爱的一只熊哈，然后它是把灯一关，然后呢就跑到了这个冰箱当中，跟我的愿望是一样的。 夏天降温分为3步，先把灯关上，冰箱门打开，进去，冰箱门关上，这是4步，不好意思啊，冰箱门关上，然后度过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夏天。 对啊，其实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希望如果要是在非常炎热非常 hot 的这样的天气当中，就想身上背一个冰箱里面了。 身上背一个冰箱不热的吗？ 啊，把自己装进冰箱里，就是随时储备着，然后随时都可以钻进去休息一下的感觉。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微博上的段子啊，就是说你夏天能活到现在，你一共要感谢6个人，应该是6个人。 爸爸妈妈， 不是，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些感谢啊，就是感谢一些伟人，他们那些发明家。我记得第一个应该是 WiFi 的发明者，叫什么名我忘记了。第一个是 WiFi 的发明者，然后无籽西瓜的发明者，然后这个还有 空调的发明者， 空调的发明者是排在最后的，然后上面写了一段话，就是说如果没有我，你们早都活不到今天了。空调的发明者， 空调 WiFi 西瓜， 西瓜，然后还有什么手机。 手机， 然后电脑、电视，好像是这些，差不多就是咱们冬、不是冬天去了，咱们夏天桑拿天在家里边待着那些必备的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宅在家，然后就可以去玩耍的那些哈。 是的， 但是呢，宅在家里面，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小小的活动，然后让自己在看片呀、或者是在玩耍的过程当中，让自己降一降温。 对，比如说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五种精神上的降温方式，是通过你的视觉感官来刺激到你，然后降温 啊，刺激到我， 刺激到你。那个银行卡里还剩50块钱，刺激到了，瞬间冻傻了。 对，瞬间就什么 WiFi 呀、西瓜啊 ，WiFi 可以有，西瓜就算了，买不起了， 没了，都没了，什么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心也都凉了。好， 这个 我来给大家讲， 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榜单的第五名、排在第五名的是《波普先生的企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是一部 Jim Carrey 的片子。 这也是很经典的一个很凉爽的片子哦。 大家先通过一段片段来回顾一下波普先生的企鹅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 一起来看。 Kids, wake up. You don't want to miss this. What are we doing? Together, huh? Or apart. Captain's still waiting to be a dad, huh? Mom. Yeah, that's right. A woman can be a captain. We don't tolerate gender bias in this house. Oh, really? Cross-checking's okay, though. Apartment's fighting. You promised to call me when it hatches. Promise. Any day now.Don't worry, Captain. Little fella's just taking his time. Yeah, I bet he'll be a great fly. 刚刚这个小片段呢，是来自于波普先生的企鹅啊，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 Jim Carrey 的喜剧片啊。这个上榜理由呢，是不管你热爱动物还是。不对，这句话说的不对。不管你是不是热爱动物或者是自然，只要看到和熊猫一样黑白相间的企鹅，你肯定就再也无法收回自己的视线。波普先生企鹅呢，这部片子就是讲述了一群来自极地充满个性的生物，然后拯救了在这个在紧张生活中失去幸福感的波普夫妇啊，不对，不是夫妇，是波普先生。然后也让我们在这个忙碌的生活中愉快地度过了94分钟。如果大家没有看够的话，一会儿再简短的介绍之后，还会有另外一个小片段给大家再来重温一下这部经典的电影。 对，像小企鹅那么的可爱哈，肯定是让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 对， 而且这个影片呢是改编自1938年的同名儿童读物，除了是突出了这个个人特色之外，影片还加了很多就是时代，就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些元素，比如说金融危机啊，比如现在我们经常紧绷神经的一些职业的经理人等等。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影片也是很有趣的，而且它的故事也是很有内容的哈。 就比如说刚刚在那个片子里边 但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在那个金凯瑞，就是他饰演的这个波普先生，他住的那个大别墅里边，楼上是大家住人，然后楼下就变成了这个企鹅的游乐场，对，就变成了企鹅之家。 对， 而且他没像就是咱们一般的动物园里会把企鹅放在那个就是水池边上什么之类的，他是真正的给自己的家，就是自己的一层楼变成了那种冰天雪地的场景。而且第一个咱们刚刚放那个片段，那个片段呢是在夏天，就是他把自己的家里变成一个极地的环境，让企鹅去更好的生活。 我愿意夏天把家里面变成一个极地。 可是你没有企鹅可爱，你没有企鹅可爱啊。 还有萌的企鹅相伴，我不要做企鹅，我也不跟他争，我就是坐他旁边就好。 那建议你去当一个动物饲养员，然后专职饲养北极熊跟企鹅。 哎，可以的， 特别好，特别开心， 多凉快。 对，然后还可以跟这个企鹅跟北熊抢鱼吃。 对哦，有道理哦，大佐。 我是不是很聪明？ 对， 有没有很机智？ 机智如你。 神经病啊！ 好，你赢了。 咱们接着来再说这个片子啊。这个波普先生的企鹅呢，这个故事非常的有意思。角色是一个失去了生活重心的人，可是当企鹅来到之后呢，他又重新找回到了生活的动力。就是大家想一想啊，就是虽然大家每天都特别特别的忙，但是当你看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动物，这个是鸡， 是 不好意思， 它不是。 对，当你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动物来到你的生活当中，就是冲破了你那种原有生活的束缚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开放、非常开心的一种感觉了。 可能平时的生活很平淡，然后很乏味，然后再加上生活中可能会有一些不顺心的事儿，但是呢其实就有类似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去养猫猫狗狗啊，或者是甚至养一些静态的一些花花草草。 对， 其实他们也是在给生活多了一些乐趣啊， 就是在给自己的生活找乐子。 对对 对，所以这个一个过程，然后可能看到他们憨态可掬的样子，然后看到自己跟他们有一个情感上的沟通啊什么的，也会让自己有很多的满足感，也会丰富自己的生活。 对，而且整部片子呢，大家可以看到，虽然是金凯瑞咱们的这个喜剧之王演的这个喜剧片，但是片子的主演却是这些企鹅们，而且很多很多的包袱啊、喜剧笑点啊，都是由这些企鹅们抖出来的。就是把金凯瑞咱们的影帝就当成了一个配角而已啊。 哇，厉害了我的企鹅们啊。 对，尤其是我们在后期， 快跟我一起抱一抱。我好想去找他们。 对，尤其是在后期我们看到的一些制作的这个 CG 镜头上面，企鹅们的一些举动和行为让他们看上去更像是整部片子的主演，而不是配角。就像是一个巨星一样。其实这部片子拿到奖的并不是金凯瑞，是这些企鹅们。 Superstar。 对，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波普先生企鹅的另外一个小片段，非常非常的可爱。 好，一起来看。 Oh, morning, kids. Baby's on the way. Gotta get ready. Young Gentoos need an ice shelf at 28 degrees. A little powder on top. That's right. I'm kind of a penguin expert. Oh! Hey, not in the house, young lady. Besides, when you pack this stuff down, it really hurts some water. Grab a pen, Popper. I'm gonna hook you up with the number of a very good movie company. Wow. I think I hear your mama calling. You're only delaying the inevitable, Popper. I'll be telling the board about this. 因为我有注意到这个金凯瑞在跟企鹅对话， 就是他用那个人话的，就是像比如说什么什么川普啊，就他用的是那个企鹅普，就企鹅话， 对， 那就是人话和情话结合到一起。 对， 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它。 就是说的是，企鹅版的人话， 对， 或者是人版的企鹅话， 就像我们平时说什么川普啊、重普啊，就各种各样的这种感觉一样，就结合到了一起哈、跟他交流，不过也是满满的乐趣。那刚刚给大家， 所以这个是我们推荐的第五名，也是我们的第五片子，来自于 Jim Carrey 的这个什么的企鹅来着？ 波普先生、 波普先生的企鹅， 你只记得那个大明星主演了。 对， 我爱那个企鹅。我们分开。 好的。 好，波普先生送给你。那刚刚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是有故事情节的哈，同时呢也是一个跟给大家可以在心灵上降温的这样的一个影片。但是呢，接下来很多人可能不满足于这个一种生物，这一种像企鹅啊，像这样的一个形象了，就想看到更多更多大自然的一些景象。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个上榜名单的第四名就是地球脉动。它 不是说的那个喝脉动脉动回来的那个，不是那个啊，是整个地球的脉搏跟动向。 对，它呢其实是属于这个非常高分的纪录片了，所以说呢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片子感受到更加纯粹的啊地球的样貌，同时呢也感受哇塞太伟大了这个世界。那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其实我们的动物啊在自然界生存其实是很难的哈。那么地球脉动呢就是这样一部让人为大家去展示我们大自然的一个纪录片，让人感到叹为观止。那么比如说在这其中啊就有水里畅游快走的海豹，但是呢下一秒可能就会变成大鲨鱼口中的美食。这个配音啊我给满分。那么接下来呢除了这个水中的，还有比如饿极了的北极熊，然后会跟庞大的海象群去搏斗，变得遍体鳞伤去争食物。你确定 不要给我切镜头了好吗？这个时候就不要给我切镜头 了。我允许导播老师把镜头全部送给大作。那除了这个之外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生物，比如大象，然后去分食物，还有猩猩啊，还有很多很多大自然当中非常非常非常多种类的这些生物啊，都会在片子当中去展现。而且呢这部片子非常厉害了得的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有一个 BBC 经典的纪录片叫做蓝色星球。那这部片子呢也是由原班人马一起去制作去拍摄的， 对，一部非常大制作的记录影片。 对，它记录从南极到北极，从赤道到极地，从非洲草原到热带森林，再到荒凉的峰顶到深邃的大海，都呈现在我们面前，真的是动物们惊心动魄的生活，场景也是美得目瞪口呆，故事也是非常的惊险，有的时候呢还会让我们看得笑中带泪。具体是什么样，我们先通过一个片子来感受一下这部片。 A polar bear stirs. She has been in her den the whole winter. Her emergence marks the beginning of spring. After months of confinement underground, she toboggans down the slope, perhaps to clean her fur, perhaps for sheer joy.It's 6 days since the bears emerged, and spring is advancing rapidly. But even now, blizzards can strike without warning. Being so small, the cubs are easily chilled, and they will be more comfortable resting in the den. But their mother must keep them out and active. She's becoming weak from hunger, and there's no food on these nursery slopes. 哇哦！ 刚刚大家听到看到的这段非常非常好听的英音呢，就是来自于我们 BBC 的一个大制作的《地球脉动》。它讲述的就是刚刚月月已经介绍了，已经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一遍。 就是 讲述了一个就是我们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啊在这些某个季节，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动作，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形式。介绍了我们地球上其他同伴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 没错哈，你像既然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大鼠的降温特供，所以说呢今天为大家展现的也是北极熊 的 polar bear， 对他们的一些这个样态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那其实我现在特别想争取一下，除了养可以去做一个饲养员，然后我还想跟他们亲亲抱抱挤高高，太萌了，有没有？ 亲亲抱抱举高高， 对啊， 你要举 的 是北极熊吗？ 北极熊把我举起来可以。 北极熊的正常身高应该达到了2米。 哦，比我还要高是不是？ 而且它在冬天，它冬天的时候因为要冬眠嘛，所以它们很瘦。在夏天进食的时候应该会达到200多斤的体重。 天哪，好吧，我回去补课，我要去看这部片子。对，这部片子真的是给我们原版的啊，这个真实的再现了这些生物、这些动物们他们在生活当中的样子，以及这个像大佐啊，就可以通过这样的这种纪录片，只 get 到很多很多的常识。 对， 所以说我要去补课啦。 对，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比较好玩的、有意思的纪录片啊，来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大自然母亲的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或者是通过其他的一种纪录片去了解到我们的历史啊，或者是通过战争的纪录片去了解到那段战争的比较惨痛的那段历史， 哎、 或者是那些记录美食的，比如说《舌尖上的中国》呀，或者是故宫这些之类的，介绍我们国家这些对，介绍我们国家这些比较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值得看的。不要以为一说到纪录片就很无聊，全篇要睡觉那种。其实现在的纪录片拍摄的手段非常非常的厉害。 对，说到这个拍摄的手段哈，你看这个团队，就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地球脉动》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它的拍摄手法上也是非常讲究的。它采用的是军方发明的空中摄影机来进行拍摄。它呢，这个机子呢，可以从1公里之外的这样的一个很远的距离拍摄某物体的超清晰的特写， 超清晰特写， 对，就是在远处就可以拍摄到。那么摄影技术的提高也使得这个画面呀、拍摄的技术啊、拍摄的手法，甚至是一些无法想象的拍摄地点，都可以更加清晰逼真的实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而且像各种生物变幻莫测的镜头，以及不停的就是它们的一些变化，都可以集成呈现在大家面前。你像大自然的风景真的是非常的美妙，也非常的神奇。那这样的一些切换，这样的一些状态，真的是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享受。 对，你就比如说之前啊，就是当人们想去拍北极熊啊，或者是想去拍那些比较奇奇怪怪的那些生物动物们它的形象或者是动作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要离得很近。 对对对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就是国家地理的摄影师啊，就是躺在草原上，然后去拍野生的狮子，然后身上会盖好多好多不同的那个伪装网，而且有的摄影师还会伪装成动物们， 对， 就是把自己装成 隐藏起来。 两个摄影师吧，我记得好像是在草原上的时候，是伪装成了斑马。 斑马， 对，伪装成了斑马，然后还被这个公斑马到处追着跑。 这个有意思了哈。 对 对，但是你看他们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我记得之前也是跟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就是他们为了拍某一个镜头，就是动物因为是不停的动态的，然后为了不打扰他们，然后拍摄某一个镜头，真的是在这个场地，就是那个现场，然后待了一整天，就像你说的，可能是某一个姿势趴在那里啊，或者是伪装在那里啊，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啊，然后真的是为了等一秒的镜头，非常的不容易。 对，这些带给我们新奇记录的人呢，虽然他们的这个报酬啊，就是说通俗一点就是报酬吧，影片的发行量啊，或者是上片率啊什么之类的，可能远远不及咱们在院线上看到那些电影，但是他们的精彩程度肯定要比这些大牌的电影啊，肯定会比他们要精彩的更多，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真实生活中我们真实世界的一个写照，然后这些摄影师们用他们的镜头把我们的大自然，把我们的食物，把我们的故宫，把我们的传统文化献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去亲手碰触它或者是亲手了解它的人们。 对，其实这就是纪录片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哈，也是他们用镜头为我们展示着、记录着、原般的呈现着我们的生活，所以通过纪录片大家也可以更好的去感受大自然了。那么关于自然的纪录片又回归到刚刚为大家推荐的啊，就是我们这一部了， 地球脉动。 对，也是非常棒的，呈现了我们大自然的一些变化，以及生物们他们生活的状态。 所以今天的大暑降温特供排在第四位的是来自于 BBC 制作团队的这个《地球脉动》，同样类材的 同样类型的影片呢，还有这个比如说蓝色星球啊， 嗯， 啊，都是堪称经典的一些影片。 动物世界， 嗯，动物世界，动物世界是一系列影片。 对，我刚刚就想说到咱们国家也会有一些相关的影片啊，大家如果要是有推荐的话，积极在我们的一直播上，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起来啊。 嗯，好，在一小段非常精彩的片花之后，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下半段的推荐环节，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不计年龄，感谢所有拥有年轻心态的朋友聆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青年广播 FM 98.2的筹备和开播是一场跟时间的竞赛。我们的创业团队不计辛劳，不舍昼夜，想去超越年龄的引力，想去追赶时代的脚步，想去走出一条广播创新发展之路。希望大家今后多多支持，生而不同，看见未来，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982，加油！ 从你的新世界路过。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总监吴周彤。我们都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少年如露水，青年如清风，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你们身如夏花，我们生而不同。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年轻的声音，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的982活力榜，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我们在每天的下午5点到6点，我们的982活力榜准时和大家相约。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台，因为我们不仅可以通过 FM 98.2来收听，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 对，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微信号， 对，我们都要关注。你先来介绍。 对，首先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因为是官方的嘛。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呢是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直播。另外呢要关注我们的微博账号啊，我们的官方微博呢也是叫做活力982，然后上面会不定期的发送是这个什么什么活动啊之类的，大家会收到很多很多精美的奖品。 各种特供哈，我们要不要 说的不会话了 因为想到了那些特供们，那我们也是给大家特供一下我们两个主持人的微博哈， 对， 推荐一下， 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微博。左边的是我的微博，右边的是月月的微博啊，大家都可以在微博上搜索一下我们，然后有什么新奇好玩的事情呢也可以私信给我们。 嗯，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982活力982的微博，微博搜索活力982就是我们的官方微博啦，定期会有各种各样的好玩的事情等着你哦。 好，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大暑降温特供。刚刚为您推荐了两部片子，第一个是来自于金凯瑞的这个《波普先生的企鹅》，第二个是 BBC 制作团队的这个《地 球 脉 动》。 接下来排在第三名的啊，这个可就厉害了， 厉害了，《 The Power of the Game》。 哇， 或者是《The Game of the Power》，《The Power of the Game》。Power Game， 好，语这个语气和这个调调给100分。 这个具体说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啊。 那个是0分。好，对，这个呢就是《权力的游戏》。 应该怎么说呀？ 我也应该是我也不知道。 我以为你学习比我好，你会知道。 No， 就是我没有怎么看。 好吧， 好，但是我还是要给大家推荐。 第三名的呢是《权力的游戏》啊，今年已经到了第七季了，之前有六季的铺垫， 哇， 最终来到这一年第七季终于回归了。虽然才放出了第一季啊，但是在这个 IMDB 应该是这么读 ，IMDB。啊 ，IMDB 上的评分达到了 德波， 对，达到了8.8分，而豆瓣的评分呢，也是达到了高分9.7分， 啊， 收割了全球观众的口碑，成为了下半年的神剧担当。 嗯， 啊，异鬼大军南下，酝酿了六季的凌冬将至，终于真的到来了。 哇塞！ 大家先通过一个片段来重温一下我们《权力的游戏》第七季。嗯， 来看。 The Wildlings. I'm Mira Reed.Daughter of Howland Reed. This is Brandon Stark, son of Ned Stark. Now do I know that's true? You were at the Fist of the First Men. You were at Hardhome. You've seen the Army of the Dead. You've seen the Night King.He's coming for us. For all of us. Hey, come on. Let's get them inside. 刚查了一下我们权力的游戏 Game of Thrones 应该是 Game of Thrones 对 啊，这个是权力的意思。 嗯嗯，给大家 对，还是说权力的游戏吧，第七季。 对对对，好，我们擅长说中文。 对，这个相比波澜壮阔的前六季呢，第七季一路略显平静，但这只是风暴前的宁静。大家也是通过刚刚那个片段看到了啊，说这个死人军团已经找到了人类啊，虽然他讲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也不太清楚。 嗯， 但我记得之前好像里边有个龙母啊什么之类的，就是驯龙啊，英国中世纪的那些东西，我不太关注权力的游戏，所以我也不太知道这些东西啊。 嗯， 先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吧。 嗯， 就比如说第一季的第一集开头那场雪地异鬼追击战，大家记得在看第一集的时候，异鬼把一个人斩首的血淋淋的画面，那个时候你会特别想知道这群冰僵尸到底是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史诗般的片尾曲响起，开始了第一季的正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嗯， 然后就开始了。 场景大家就会在家里看到什么冰僵尸啊什么的。然后也是内心就会凉爽起来。 我真的好冷，这个段子，这个段子真的 好 冷。 好，这趴卡掉啊！ 这趴 整段垮掉， 整段垮掉。 好，我们继续来介绍。 第七季呢，第一集当中，异鬼又来吸引大家的好奇心。这一次，除了这个夜王的 King of Night， 这个说的对。除了夜王的手下呢，异鬼军团的行军也是震撼人心。我们至少看见了三个巨人的这个巨大的。异鬼 人， 对，有血有肉的时候势不可挡，变成异鬼之后的战斗力更是难以想象。我们在这一届的权力游戏里一定会体会到这个死亡军团到底有多么的可怕。 哇， 如果前六季一直在追权力的游戏的大家伙们一定要看第七季，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看第七季的。 对， 如果前六季没追权力的游戏的小伙伴们呢， 比如我们， 对，比如我们要从第一季开始回看， 要打算加入到这个大军来了，因为非常的吸引人。同时呢，在大暑时节也帮助大家降温啊，是我们的 top 榜当中的第三名。 第三名啊， 对， 权力的游戏第七季。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奉上我们这个大暑降温特供的排行榜呢。接下来噔噔噔噔，马上越来越紧张了哈。第二名到底是什么呢？非常经典的影片，名字就叫做《冰川时代》。 对，也可以叫做《冰河世纪》。有好多个名字啊， 很多的翻译。 对，有好多的翻译。 对， 先来看一下，重温一下我们这只可爱的小松鼠。 来看。 很欢快哈。 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只来自于冰川时代里的末日松鼠？末日松鼠 非常耿直，同时又很贱萌啊，用这样的几个词来形容它。 对对对，我记着啊，这只松鼠好像是导致了地球大陆板块的漂移，导致了不仅仅导致了这个板块的漂移，还导致了亚特兰蒂斯的沉入海底啊，然后还导致了这个土星。还是木星，就是周围有一圈小行星带的那个，导致了小行星带的形成，然后导致了月球绕地球旋转，反正有好多的东西都是这个小松鼠导致的。 对啊，总之是这个可能无意当中啊，就发现哇，自己一个小松鼠的力量竟然可以创造这么多的奇迹。 对对对对。 但是它真的非常可爱，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冰川时代。那么它呢，其实是有一个永远都吃不到松鼠的倒霉的松果的，永远吃不到松果的， 永远吃不到松果的 倒霉松鼠。它呢就在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时候，这只松鼠也是依旧心心念念它的坚果。就像大佐这样的一个表情啊， 我只是心心念念我的枕头。 对，我要冰箱。那么同时呢，那个濒临灭绝的动物原本是非常和谐的家园，就因为这个贱萌小松鼠，它非常执着的在追赶着一颗坚果，产生了像大佐刚刚说的蝴蝶效应，就引发了很多很多的变化，非常厉害。 对，那可能比如说在这个第一集里边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应该是在2000年还是2002年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住了，应该是很早很早之前的一部动画片，对 ，Long Long Ago， 对，冰川时代。第一部里边，它扭动松果，导致地球割裂为不同的板块。 哇， 就我刚刚说的那个，看来我的记性还是没错的。就是它扭动了一下松果，然后我们的地球大陆就从原来一大块大陆变成了现在这个七大洲八大洋 ，对，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 对，其实它也是真的是把我们真实的生活，把我们真实地球的一些状况结合到了一起， 然后才有了第一部里边的这个动物们的迁徙。主角那个猛犸象 Manny 在迁徙的过程中不幸与伙伴们走失，然后才开始了第一部的这个 独自 的求 生 之路，然后才引起了第二部找到他的另外一半那只母的猛犸象。 对，那么第三部呢？ 第二部， 你不是刚刚说了吗？那我们第二部当中呢，松鼠其实又是一个小动作啊，不小心溶解了冰川，引发了大洪水。于是呢，几位主角又带领着大部队继续迁徙，寻找到新的家园。 对，这是第二部里边，而且在历史上是真的有这样一场大洪水，然后导致了很多物种灭绝。对，然后在第三部里边呢，它这个主题是穿越， 穿越 好多啊，就是通过这个虫洞啊，这只小松鼠呢，带着坚果穿越到了各个古文明，几乎是看遍了世界的角落。就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那个亚特兰蒂斯的文明，失落的文明，还有这个古埃及、古中国，古印度，好像是啊， 古巴比伦 这些，就是那些古代文明挨个穿越了一遍。 那么第四部当中呢，这个松鼠也是非常厉害，它制造了大陆漂移和改造地球环境，而且各位主角也因此和家人伙伴分散了。那如果大陆漂移学说的提出者魏格纳要是知道的话，估计 得挠墙了。 他也没有想到，惊喜，意不意外？ 没想到自己当年在病院里养伤的时候画着的地图，竟然是一只松鼠造成的。 对呀，开始怀疑人生了。那至于第五部啊，同样也是松鼠爆发了它的洪荒之力，伸手知道了太阳系，点亮了日月星辰、日月星座，规划了每个星球的运行轨迹，同时呢，还为地球打造了独一无二的极端气候，甚至轻而易举的就灭绝了火星文明。但是呢，谁也不会想到，一直没有颜值的这样的一个耿直松鼠，对，竟然不顾一切的因为一个坚果而造成了这么多巨大的变化。 对，其实整五部的冰川时代呢，这只小松鼠才是隐藏的大 boss。 对，可能它并不是我们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绝对的主角，但是它每一次出现都会引燃或者是带着一条线索，然后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和快乐。 对， 刚刚说的是我们的第二名啊，这个冰川时代，也叫冰河世纪啊的三部，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自行去搜索去看一下。现在应该片源已经免费公布了， 对，而且是很经典的形象哦。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公布我们的第一名， 哇， 大暑降温特供， 咚咚咚咚 咚 咚咚咚， 纯人声的特效音， 对，大家就忍着一点哦， 整段垮掉，尴尬到死。 好，我们就闲话少说，来给我们介绍好不好？嗯， 第一名呢是 Mr. Blue Sky， Mr. Blue Sky， 这是一首歌曲，哎，啊，它到底是什么歌呢？大家先通过一段片段来看一下， 来听。 不及防的镜头切换 对，所以我们就甩一下哈，你给大家带来一点小惊喜，那我们刚 刚大家听到看到的就是这个 Mr. Blue Sky， 但是大家看到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非常可爱的今年夏天一部热映的影片银河护卫队2里边这个小树人 Groot。 对啊对啊，其实这个 Blue Sky Mr. Blue Sky 也是非常厉害了得哈。 对， 那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这首歌呢曾经出现在伦敦奥运会的闭幕式第57届格莱美，也就是经典的科幻剧集《神秘博士》电影《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或者是称为《暖暖内涵光》，还有就是火星救援啊等等的插曲， 就好多好多的插曲，它都占了份额。而且这首歌它是一个老歌，应该是1953年吧，应该是那个时候，可能是那个时候啊，我记得是。 看它很经典，就会在很多的非常经典或者是大制作的影片当中频繁的出现哈。 1977年，对，这首歌曲呢是英国电光乐队ELO 在这个1977年发行专辑《Out of the Blue》的主打歌曲《Mr. Blue Sky》。 而且这首著名的代表作品舞动起来的时候，其他主角们在电影当中啊也是《 银河护卫队二》里边 活跃的，对对对，然后也是吸引了很多的粉丝哈，在这部影片当中。我们继续来说，那其实呢它也是我们 Out of the Blue， 也就是像大祖刚刚介绍的英国电光乐队的这个专辑的主打歌。那么电光乐队 ELO 呢是一支活跃在上世纪70年代的艺术摇滚乐团，作品呢也是多为概念性的专辑，乐风呢则是以流行和摇滚乐为主体，运用了大量的弦乐器以及华丽的电子音效，再结合细致的和声，创造出了丰富紧凑的音质以及迷人的空间层次感和戏剧气氛，使得他们独树一帜，像他们的名字一般，电光雷火似的声音。 对，而且在这个之后的 BBC 电台的采访当中呢，主唱林恩谈到他把自己锁在一个瑞士的小木屋里尝试撰写 Mr. Blue Sky 的经历就是很多音乐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嘛， 把自己关到了一个地方， 对对对，然后才写出了这个旷世神作 Mr. Blue Sky。 在这个他说在这个黑暗和阴霾笼罩下的2个星期什么歌也写不出来，突然天空放晴，太阳闪耀，然后脑子里灵光一现，就想出了一首 Mr. Blue Sky。 我觉得 这可能是一个奇幻故事， 对，如果要是在北京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比如说今天天都是阴天，突然之间 太阳放晴，天公作美，夸一道阳光打到了我们面前，然后第二天节目的主题就想出来了 这就是灵感， 厉害了。 而且确实每个人你就会发现在自己朋友圈当中，一旦有这样的一个好心情好天气之后，大家的这种创作欲啊，比如说拿起手机去拍照啊，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创作欲就全来了， 发条朋友圈小矫情一下。 对呀对呀，所以说这个这样的灵感的获取也是非常厉害了得的哈。 嗯， 那么这个 ELO 呢，在七八十年代有着超过5000万张唱片的销量，乐队呢则是保持了一项让人哭笑不得的记录，这个记录呢就是登上公告牌排行榜的前40名。嗯，前40名， 不对， 40名次最多 、 嗯、 但是 从没有拿到榜首 就很尴尬。 对啊，你说他一直都在进前面的很多的这个榜， 但就没拿到榜首， 就是拿不到啊。 那么让我想起来了，这个跟 小李子 对 、哦、我想到的是莱昂纳多莱卡普里奥、 对对对、他一直在陪榜这个，但是今年有拿到。 对对对对、 去年 拿到了奥斯卡男主。 对，然后我想到就是一直在跟林丹抗衡的就是羽毛球界的 number two、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所以说呢，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记录哈。那么这个 ELO 的距离出道至今已经有46年了，他第一次获得摇滚名堂提名入选呢是在2017届。那么这一次呢、和 ELO 一起获得奖提名的还有 好多好 多 的音乐 人， 很 多很多名人啊、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同时呢将会有5到7组最终入选、结果呢， 最终的结果呢将会在 12月份公布。 对、咱们到12月份的时候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节目。好了，以上就是这个酒吧活力榜的这个今天的五个排名的榜单。 对， 大家再来通过一小段视频来回顾一下我们的大树降温特辑， 一起来看。 又到了一年之中天气最炎热的时节，大暑的 Big Potato。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大暑降温特供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独特的降温体验吧。排在第5名的是波普先生的企鹅。不管是不是热爱动物和自然，只要看到和熊猫一样黑白相间的企鹅，相信大家一定也会无法收回自己的视线。波普先生的企鹅这部影片呢，用一群来自极地的充满个性的生物拯救了在紧张的生活中失去幸福感的波普先生，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愉快地度过了94分钟。排在第4名的是地球脉动。人在社会上混难，动物在自然界生存好像更难。地球脉动就是这样一部让人叹为观止的超高分自然纪录片。水里畅快游走的海豹下一秒就会变成大白鲨口中的美餐，饿极了的北极熊会跑去与庞大的海象群搏斗，弄得遍体鳞伤。动物们永远奔走在生存与毁灭的边缘，没有哪个生物不是随时保持警惕的。 Being so small, the cubs are easily chilled, and they would be more comfortable resting in the den. But their mother must keep them out. 排在第3名的是《权力的游戏》The Power of the Game。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段英文到底对不对。时隔一年，《权力的游戏》第7季终于回归了，才放出第1集。IMDB 评分达到了8.8分，豆瓣评分达到9.7分，收割了全球观众的口碑，成为了下半年的神剧担当。异鬼大军南下，酝酿了6季的凛冬将至，终于真的到来了。 You've seen the army of the dead. You've seen the Night King. He's coming for us. For all of us. 排在第2名的是《冰川时代》上榜流。《冰川时代》里，这只永远吃不到松果的倒霉松鼠，就算是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这只松鼠的世界里依旧只有它心心念念的坚果了。 排在第一名的是 Mr. Blue Sky， 也就是整条片子的背景音乐。上榜理由， Mr. Blue Sky 这首歌曾经出现在伦敦奥运会闭幕式、第57届格莱美，也是经典科幻剧集《神秘博士》、电影《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火星救援》等的插曲当中。而今年夏天，在热门的漫威电影《银河护卫队》当中， Groot 宝宝伴着电光乐队的这首著名的代表作品舞动起来的时候，其他主角们绚烂的 3D 战斗场景都显得黯然失色。这首歌不仅奠定了整个电影广阔而欢乐的基调，还收获了很多新的粉丝。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八二活力榜的全部内容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I am Groot. I'm Groot. Bye bye. Wow.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八二活力榜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刚刚在最后时段才到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跟我们互动的哈。我们再说一下，我们不是熊出没，我们是为大家盘点了非常多降温的特级特供产品哦。 对， 同时也欢迎大家之后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的九八二活力榜，跟我们互动起来。 好了，这个我们刚刚结束的是九八二活力榜，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哟。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Dress up like hipsters and make fun of our exes. It feels like a perfect night for breakfast at midnight to fall in love with strangers. Yeah, we're happy, free, confused, and lonely at the same time.Deadlines, it's time. Too crowded, too many.